翻山越岭的离别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是一种病，哦，一种病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离别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。 心碎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。